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第五十章，似乎是了解到我们的疑惑，顾文文微微咁一笑，解释咁讲， 其实呢，在世界各地都有一啲人面兽身嘅造型嘅怪兽，人类总系好唔自觉咁创造出咁样嘅形状，佢同人类或者各界人种系冇关系嘅，就好似一种深层嘅遗传信息一样。当初参与嗰一批测试嘅人，亦都有一啲系低层嘅劳动者，佢哋系冇咩文化同埋见识。根本上就唔知道乜嘢斯芬克斯像，但係佢都会对人面兽身嘅震雾兽升起咗一种熟悉嘅感觉。所以有人认为呢个可能係一种古老嘅遗传密码喺度作祟，或者人类发展到某一个期间真係確实有过咁样嘅一堆人都未顶㗎。 讲完，顾文文又奇怪咁讲， 睇个样呢度显然系一个加工石料嘅地方，只系有边个会喺咁偏僻嘅地方度加工石料呢？而且仲系震雾兽咁样嘅一类嘢。 我心谂呢一个咁嘅古宅，一睇就知道系年久深远噶啦，亦都唔知道系边个朝代传落嚟噶啦。里面既然堆放住咁多嘅石料，讲唔埋应该就係过去开山修陵嘅一个石料输出地。唔好理话乜嘢鬼王御龙墓之类嘅嘢喺唔喺呢个深山入边啦。至少有一点係可以肯定嘅，呢度绝对係有古墓。我虽然知道，但係亦都唔敢多声。豆腐听到满头雾水，亦都好唔客气咁讲， 你咁讲好似有啲离谱啊！哎呀，我哋都系唔好研究呢啲咁嘅石像啊，都系揾人紧要。头先仲喺度听到嗌救命，而家一啲声都冇。哎呀，系咪真系已经？ 佢咁一句话就提醒咗我哋大家，我哋三个人即刻就唔再多讲嘢，举起火把，集中精神啊观察四边。依度虽然系俾啲石料堆到满晒，但系正中央都流出咗一条好窄嘅通道，弯弯曲曲咁向前方嘅黑暗处延伸。我就行喺最前边，手里边就攞住猎枪，我哋三个就排成一行，沿住呢个通道就向前行，一直就行到尽头，就有一个转弯嘅地方，一兜。又兜返入呢个石料群入边，呢一个空间唯一嘅一条通道，其余地方都堆砌咗石料。我哋行喺入边就好似入咗一个迷宫咁样，兜兜转转弯弯曲曲，拐咗几条弯道之后，喺我身后边嘅豆腐突然间就掹咗我一下，神情有啲紧张，压低把声讲： 喂，老陈，你有冇闻到一阵嘅腥味啊？ 豆腐一向嘅胆细啊，喺呢种咁压迫嘅环境里边，心理压力就应该好大。我安慰咁拍拍佢嘅膊头，紧接住就开始仔细咁样闻啦。一阵间真系有闻到一股嘅腥味，但系唔知道究竟系从边个方向散发过嚟嘅。豆腐见我神色一变，亦都紧张咁讲： 喂，你觉得系咩味道啊？ 我啊真系讲唔出，不过闻落好似真系动物嘅味道。顾文文亦都跟住拧咗下头讲： 闻出嚟，等等，会唔会就系嗰一批消失咗嘅猎物呢？ 豆腐即刻讲：佢哋捉嘅猎物里边有冇好似蛇咁样嘅嘢啊？我觉得呢个味道好似蛇，而且系好多蛇发出嚟嘅味道啊！ 唔好讲豆腐重情义重感情，但系虽然系胆细，对于蛇虫鼠蚁一类嘅嘢系好敏感嘅。佢讲似系蛇尾，就肯定十不离九噶啦。喺呢一种荒废咁多年嘅地方，住住啲蛇虫鼠蚁咧，亦都系意料当中嘅。于是我讲唔紧要啦，注意前边唔好俾啲火把识别。其实蛇都怕人嘅，只要唔系入咗佢嘅领域，佢一般都唔会主动咁去攻击人嘅。顾文敏亦都冇咩害怕嘅情绪，反而系豆腐啊好紧张，缩住个膊头，好似一条小尾巴咁，寸步不离跟喺我身后边。如果而家唔系条件唔允许嘅话，我啊真系要狂笑佢嘅一餐。往前行咗几步，前边嘅地上出现咗一堆嘢，我就咁一睇，即刻就觉得脚肚发软。呢个时候，企喺我身后边嘅豆腐好似觉得我有啲咩唔妥咁样，一边问系咩回事啊，一边又想伸个头出嚟睇。我啊即刻将佢嘅头向后揿一揿，讲：，哎，你先唔好睇，有啲得人惊。因为眼前绝对系我呢一世见过最呕心嘅场景，我感觉到自己嘅心脏猛咁跳，胃里边已经开始翻江倒海啦，连我都顶唔顺，唔好讲话豆腐睇到之后嘅反应啊。不过豆腐呢只衰仔嘅性格咧，就纯属系真系小丙嘅，我啊唔俾佢睇系为佢好，佢反而仲好似只好奇猫咁，系都要从旁边伸个头出嚟。佢一睇，随即眼睛就擘到大一大，死死咁盯住地上嗰一堆嘢，嘴里边发出嘶一声，两脚一软，一啰柚就蹬咗喺个地上边。顾文敏亦都唔好得去边，虽然佢系经常行走于深山，估计佢亦都见惯咗蛇虫鼠蚁嘅嘢，但系毕竟佢都系一个姑娘，眼前嘅呢一幕真系吓到佢面色发青，佢成个人即时摇咗一下，紧紧咁挨住旁边嘅石料先冇跌低。而家喺眼前就系喺我哋前边嘅地上边躺住一具人嘅尸体，佢究竟生成系乜嘢样呢？而家已经完全睇唔出嚟啦。而家见到嘅系一条条好似手指公咁粗嘅绿色细蛇，喺佢嘅身体里面出出入入，佢嘅身上全部都系血窿，啲蛇喺啲窿嗰度捐出嚟，染成咗一片嘅猩红。而家咁一眼望落去，就好似一具涌动住嘅血肉，恶臭扑鼻，啲肠内脏流咗一地都系，嘴里面仲有好多嘅蛇仔喺入边捐出捐入。企喺一边睇住呢个情景嘅我哋，即时发觉喉咙里面都好似有啲嘢喺度拱呀拱呀咁。呢条尸嘅血仲系喺度流住，显然系死咗无耐嘅啫。不过佢嘅尸体已经俾呢啲睇落系好似好柔弱嘅小蛇，已经系破坏到千疮百孔。呢种咁嘅惨烈程度，简直就冇办法用言语嚟描述。我甚至有一种唔想唞气嘅感觉，因为一吸气就会闻到嗰一种人类内脏特有嘅腥味。一时之间，我哋三个都讲唔出嘢。唔通头先发出惨叫嘅就系呢个人？咁另一个叫救命嘅又系边个呢？呢度点解会有咁多嘅蛇呢？那个人系咪已经亦都遇难咗呢？这个时候嘅顾文敏面色惨白，佢讲：咁而家点办啊？前边嘅去路就已经俾啲蛇占据晒啦，直接行过去系唔得嘅。但系如果就系咁离开，眼前呢个人咁样嘅惨状，亦都令我哋心有不忍。我呢个人心肠比较硬嘅，都觉得心有余悸嘅感觉，更加唔使讲呢个正义感极强嘅顾文敏，同埋心肠软到好似豆腐一样嘅小豆啦。稍作片刻，顾文敏就做出咗决定啦。佢漂亮嘅轮廓面上边有一丝嘅内疚，佢低住声讲：哎呀，都系怪我唔应该将你哋扯埋入嚟，但系。如果仲有伤口嘅话， 我就唔能够置之不理。你哋走先啦，我谂谂办法。 我虽然同顾文文相处嘅时间就唔系好长，但系对于佢呢个人嘅性格亦都算了解。总结起上嚟，就系让人哋又爱又恨。佢嘅外表无疑真系生得好靓，属于系等人哋望一眼就唔想将目光移开嗰种。性格亦都十分温和，好有包容力，而且聪敏又唔傲慢。同佢喺一齐，总系有一种宁静舒适嘅感觉。但系佢呢个正义感又真系实在好似过咗啲头啊！讲唔上系缺点定系优点，呢一种人属于道德嘅高度标准，要实现系好麻烦嘅。而家睇佢嘅样，佢啊真系想打算往入边再探清楚，寻找嗰两个失踪嘅偷猎者，或者呢两个人仍然在生，又或者佢哋已经遇害。豆腐喺呢个时候都回过气嚟啦。佢只手臂上边密密麻麻都起晒鸡皮，侧个头避开个尸体唔敢睇。佢讲： 哎呀，真系死得太惨啦！都唔知道另外嗰两个人而家点噶？我哋如果唔救人，佢嘅下场一定好惨噶啦。不过如果救，真系几危险噶噃。喂，阿老陈，嗱，我听你嘅，你话救就救。你话唔够，我哋就撇。 我呢虽然系心肠比较硬，但系亦都唔系嗰一种见死不救，能够可以眼白白睇住人哋受折磨嘅人。见到顾文文心意已决，豆腐亦都一面嘅唔忍心。于是我就讲：虽然呢一班偷猎者真系几可恶，但系自然会有法律去制裁佢哋。呢一件事而家俾我哋撞上咗，能够救嘅都系尽力去救啦。只不过而家我哋嘅去路俾啲蛇挡住咗，咁又应该点样行呢？豆腐灵机一动讲： 咁我哋不如就沿住呢啲咁嘅石料爬上去，爬到去个顶，然之后向前行，咁啊绕过呢一个蛇区得咯。 顾文文听咗之后，亦都松咗一口气，讲： 哈，小豆呢个主意可以、哦。 救人如救火，说干就干。我哋三个人亦都唔讲废话啦，手脚并用就爬上咗呢一堆堆积嘅石头嘅上边。顶部距离嘅房梁大概咧就系有一米左右嘅高度，房顶上边黑蒙蒙，散发住一啲腐败嘅恶臭。我哋亦都冇咩心思去研究呢啲咁嘅房梁啦，趴喺个石料嘅上边，一路就往前爬，一路爬就一路往下边观察。所有嘅蛇都聚集晒喺个尸体嘅旁边一带，只需要绕过尸体一段，前边应该就安全噶啦。点知道冇爬两下，豆腐突然间五咁一声，跟住就停止唔喐啦，似乎好似又撞到啲咩事。我呢个时候都有啲心烦，一阵无名火起，压低把声回头一睇，讲： 你阿爷，你究竟有咩事啊？